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。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，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。高祖八年从东原过赵，赵王献之美人。厉王母得姓焉，有身。赵王敖弗敢纳宫，为助外宫而设之，及灌高等谋反百人事发掘，并待至王，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，系之河内。厉王母亦系，告厉曰：“得姓上有身。”厉以闻上，上方怒赵王，未礼厉王母。厉王母弟赵坚因辟阳侯言吕后，吕后妒弗肯白，辟阳侯不抢争，即厉王母以生厉王，会即自杀。厉奉厉王意上，上悔，令吕后母之，而葬厉王母真定。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，复是县也。高祖十一年七月，淮南王情不反，立子长为淮南王，望京部故地，凡四郡，上自将兵击灭部，厉王遂即位。厉王早失母，常父吕后，孝惠吕后时，已故德性无患害。而常心愿辟阳侯，弗敢发。即孝文帝初即位，淮南王自以为最亲，骄俭，硕不奉法。上以亲故，常宽赦之。三年入朝，甚横，从上入苑右列，与上同车，常谓上大兄。厉王有才力，力能扛鼎，乃王请辟阳侯。辟阳侯初见之，即自绣铁锤锤辟阳侯，令从者未敬景之。厉王乃持走阙下，肉袒谢曰：“臣母不当做赵氏，其实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、弗征，罪一也。赵王如意子母无罪，吕后杀之，辟阳侯弗征，罪二也。吕后望诸吕，欲以威刘氏，辟阳侯弗征，罪三也。臣仅为天下诸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，仅服阙下请罪。”孝王伤其志，为亲故弗治，设厉王。当世时，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。厉王以此归国，亦骄恣，不用汉法，出入称景帝，称制，自为法令，拟于天子。六年，领男子旦等七十人，与吉普侯柴武太子齐谋，以驹车四十乘返谷口，令人使闽越匈奴，是绝治之，使使召淮南王，淮南王至长安。丞相陈仓庚、典客陈冯敬、行御史大夫侍宗正陈毅、廷尉陈赫、被盗贼中尉陈福昧死言。淮南王长废先帝法，不听天子诏，居处无度，为黄屋盖成余，出入拟于天子，善为法令，不用汉法。己所致力以其郎中春为丞相，拒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，逆与居，未置家事，赐其财物绝路田宅。爵或至关内侯，奉以二千担，所不当得，欲以有为。 大夫旦是武开张等七十人，与吉普侯太子齐谋反，欲以为宗庙社稷，使开张因告长与毛石闽越及匈奴发其兵。开张之淮南见长，长硕与坐于饮食，为家事取妇，以二千担奉奉之。开张使人告旦，以言之亡。春时使报旦等，立决之，使长安卫其等亡捕开张。长逆不语，与故中尉兼计谋杀以闭口，为棺椁衣衾，葬之福陵邑。曼立曰：“不知安在。”又扬巨土数表其上，曰：“开张死，埋此下。”即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，另立论杀无罪者六人，为亡命弃世罪，诈捕命者以除罪，善罪人，罪人无告和。系至成旦，充以上十四人，赦免罪人，死罪十八人，成旦充以下五十八人，次人绝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。前日长病，陛下忧苦之，使使者赐书早谱，长不欲受赐，不肯见拜使者。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，淮南立足击之，陛下以淮南民贫苦，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，以赐立足劳苦者。长不欲受赐，慢言曰：“无劳苦者。”南海民王之上书献毕皇帝，既善繁其书，不以闻。立请诏致祭，长不遣，慢言曰：“祭病。”春又请长，愿入见。长怒曰：“汝欲离我，自负汉。”长当弃世，臣请论如法。至曰：“朕不忍治法于王，其与列侯二千担役。”陈仓、陈敬、陈毅、陈福、陈贺昧死言。臣仅与列侯立二千担陈英等四十三人役，皆曰：“长不奉法度，不听天子诏，乃因惧徒党及谋反者，后仰亡命，欲以有为。臣等议论如法。”至曰：“朕不忍治法于王，其摄长死罪，废勿王。”陈仓等昧死言：“长有大死罪，陛下不忍治法，幸赦，废勿王。臣请除蜀郡沿道穷游，遣其子母从居，现为助盖家事，皆领食及新菜盐尺炊食器袭入。臣等昧死请，请布告天下。”至曰：“祭四长己肉日五斤九二斗，令故美人才人德性者十人从居，他可。尽诸所欲谋者。”于是乃遣淮南王再以资车，令县以赐船。是时袁盎见上曰：“上速交淮南王，伏未至严复相，已故至此。且淮南王为人刚，今报崔哲之，臣恐猝逢误路病死，陛下唯有杀弟之名，奈何？”上曰：“吾特苦之耳，今复之。”现传淮南王者，皆不敢发车封。淮南王乃谓侍者曰：“谁谓乃公勇者？吾安能勇？” 吾以骄故，不闻无过至此。人生一世间，安能意义如此？乃不识死，至庸，庸令发疯，以死闻，上哭甚悲。谓袁盎曰：“吾不听公言，卒亡淮南王。”盎曰：“不可奈何，愿陛下自宽。”上曰：“未知奈何。”盎曰：“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，乃可。”上即令丞相御史代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事者，皆弃市，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，首冢30户。孝文八年，上连淮南王。淮南王有子4人，皆7、8岁，乃封子安为富陵侯，子伯为安阳侯，子次为扬州侯，子良为东城侯。孝文12年，民有作歌，歌淮南厉王曰：“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粟尚可充，兄弟二人不能相容。”上闻之，乃叹曰：“尧舜放逐骨肉，周公杀管蔡，天下称圣，何者不以私害公？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耶？”乃喜阳城王往淮南故地，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，至元复如诸侯矣。孝文16年，喜淮南王喜复故城阳，上连淮南厉王废法不轨，自使失国早死，乃立其3子。富陵侯安为淮南王，安阳侯伯为衡山王，扬州侯次为庐江王，皆复得厉王实地3分之。东城侯梁前薨，无后也。孝景3年，吴楚7国反，吴使者至淮南，淮南王欲发兵应之，其相曰：“大王必欲发兵应吾，臣愿为将。”王乃主相兵，淮南相以将兵，因城守不听王而畏汉，汉亦使屈城侯将兵救淮南，淮南已故得完。吴使者至庐江，庐江王伏应而往来使越。吴使者至衡山，衡山王坚守无二心。孝景4年，吴楚已破，衡山王朝，上以为真信，乃劳苦之曰：“南方卑失，喜衡山王望极北，所以包之。”即薨，遂赐谥为真王。庐江王边越，朔时使相交，故喜为衡山王，望江北。淮南王如故。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古琴，不喜异列狗马驰骋，亦欲以行阴德，抚循百姓，流于天下。时时愿望厉王死，时欲叛逆，未有因也。即建元2年，淮南王入朝，肃善武安侯，武安侯实为太尉，乃逆王霸上，与王御曰：“方今尚无太子，大王亲高皇帝孙，行仁义，天下莫不闻。即公车一日宴驾，非大王当谁立者？”淮南王大喜，后为武安侯金财物，因结宾客，抚循百姓， 为叛逆事。建元六年，会兴县，淮南王心怪之，或说王曰：先吴军起时，会兴出长数尺，然上流血千里，今会兴长敬天，天下兵当大起。王心以为上无太子，天下有变，诸侯并争，欲意置器械攻占据，积金钱，禄位郡国诸侯，游示其才。诸变士为方略者，妄作妖言，谄于王。王喜多赐金钱，而谋反滋甚。淮南王有女伶，会有口辩，王爱伶，常多与金钱，为中兄长安，约节上左右。元朔三年，上赐淮南王姬丈，不朝。淮南王王后图，王爱幸之。王后生太子谦，谦娶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。王谋为反拒，为太子妃之而内谢氏，乃与太子谋，令诈服爱，三月不同席。王乃扬为怒太子，避太子，使与妃同内三月，太子终不进妃。妃求去，王乃上书谢归去之。王后图太子谦及女伶得爱姓王，善国权，侵夺民田宅，妄治细人。元朔五年，太子学用剑，自以为人莫及，闻郎中雷贝巧，乃召与戏，贝一再辞让，误中太子。太子怒，被恐。此时有欲从军者，辄以京师，被即愿奋击匈奴。太子谦硕恶被于王，王使郎中令赤免，欲以进后，被遂王至长安，上书自明，诏下其事廷尉河南。河南至，待淮南太子。王王后既欲无遣太子，遂发兵反，既犹豫十余日未定。会有诏即训太子。当世时，淮南相怒寿春城留太子待不遣，何不敬？王以请相，相服听。王使人上书告相，示下廷尉制，宗祭连王。王使人后嗣汉公卿，公卿请逮捕治王，王恐事发。太子谦谋曰：汉使即代王，王令人亦卫士衣，持戟居庭中，王旁有非士，则刺杀之。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，乃举兵未晚。是时尚不许公卿请，而且汉中尉弘即训燕王。王闻汉使来，即如太子谋计。汉中尉至，王视其颜色和，训王以斥雷贝视耳。王自夺无和，不发。中尉还以闻，公卿至者曰：淮南王安拥恶奋击匈奴者雷贝等，废革明诏，当弃世。诏弗许，公卿请废务王，诏弗许。公卿请削五县，诏削二县。使中尉弘赦淮南王罪，罚以削地。中尉入淮南界，宣言赦王。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，未知得削地，闻汉使来，恐其捕之，乃与太子谋刺之，如前计。即中尉至，即贺王，王已故不发。 其后自商曰：“吾行仁义，见薛，甚耻之。”然淮南王薛帝之后，其为反谋亦甚。诸使道从长安来，为望妖言，言尚无难，汉不至，即喜。即言汉停滞，有难，王怒，以为妄言，非也。王日夜与武备、左武等暗于地图，部署兵所从入。王曰：“上无太子，公车即宴驾，廷臣必争胶东王，否即常山王，诸侯并争，吾可以无备乎？且吾高祖孙，亲行仁义，陛下欲我后，吾能忍之。万世之后，吾宁能北面陈氏庶子乎？”王作东宫，召武备与谋，曰：“将军上。”备怅然曰：“上宽赦大王，王父安得此亡国之语乎？臣闻子虚见吴王，吴王不用，乃曰：‘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。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，鹿沾衣也。’王怒，系武备父母，求之三月。父诏曰：‘将军许寡人乎？’备曰：‘否，直来为大王话耳。’臣闻聪者听于无声，明者见于未行，故圣人万举万全。昔文王一动而公显于千世，列为三代，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，故海内不期而随。此千岁之可见者，夫百年之秦，尽世之吴楚，亦足以御国家之存亡矣。臣不敢避子虚之诛，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。昔秦绝圣人之道，杀术士，凡诗书，弃礼义，上诈吏，任刑罚，转赴海之粟，置之西河。当世之时，男子及耕，不足于糟糠，女子纺机，不足于盖行。遣芒田筑长城，东西数千里，曝兵露师，长数十万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僵尸千里，流血倾母，百姓力竭，欲为乱者十家而五。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，还为伪辞曰：‘臣见海中大神，言曰：如西皇之使也。’臣答曰：‘然。’汝何求？曰：‘愿请延年益寿药。’神曰：‘汝秦王之礼薄，得官而不得取。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，见织成宫阙，有使者同色而龙行，光上照天。于是臣再拜问曰：‘以何资以献？’海神曰：‘以令名男子若朕女与百宫之事，即得之矣。’秦皇帝大悦，遣朕男女三千人，资之五谷种种百宫而行。徐福得平原广泽，指王不来，于是百姓悲痛相思，欲为乱者十家而六。又使魏佗于五岭宫百月，魏佗知中国劳疾，指王不来，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，以为士卒衣补。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，于是百姓离心瓦解，欲为乱者十家而七。客谓高皇帝曰：‘时可以。’高皇帝曰：‘待之，圣人当起东南间。’不一年，陈胜吴广发矣。 高皇始于丰沛，一唱天下不期而响应者，不可生数也。此所谓倒瑕后见，因秦之亡而动者也。百姓怨之，若汉之望雨，故起于行阵之中而立为天子，功高三王，德传无穷。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义也，独不观进士之无处乎？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，复不朝，望四郡之众，地方数千里，内筑萧铜以为钱，东筑海水以为盐，上取江陵木以为船，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，国富民众，行珠玉金帛，禄诸侯宗室大臣，独斗士不语。既定谋成，举兵而西，破于大梁，败于姑府，奔走而东，至于丹徒，越人擒之，身死绝嗣，为天下笑。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？常逆天道而不知时也。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，天下安宁又万倍于秦之时，愿大王从臣之计。大王不从臣之计，今见大王事必不成，而与先谢也。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，于是作麦秀之歌，是痛咒之不用，王子比干也。故孟子曰，咒贵为天子，死曾不若匹夫，是咒先自绝于天下久矣，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。今臣亦切悲大王弃千乘之君，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，死于东宫也。于是弃怨结而不扬，替满筐而横流，即起立阶而去。王有孽子不害，罪长王弗爱，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庶。不害有子建，才高有气，常愿望太子不省其父，又愿食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，而淮南独二子，一为太子，建父独不得为侯。建因结交，欲告拜太子，以其父代之。太子知之，硕细补而谤吃剑，剑拒之太子之谋，欲杀汉中尉。即使所善受春庄旨，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，毒药苦于口，利于病，忠言逆于耳，利于行。今淮南王孙建才能高，淮南王王后徒徒子太子谦常极害剑，剑父不害无罪，善硕补细，欲杀之。今剑在，可征问，具知淮南因事。书文上以其事下廷尉，廷尉下河南治。是时故毕阳侯孙沈清善丞相公孙弘，愿淮南厉王杀其大父，乃申购淮南事于弘。弘乃疑淮南有叛逆计谋，申穷至其欲。河南至见，此引淮南太子及党羽，淮南王患之，欲发，问武备曰，汉廷治乱。武备曰，天下治。王亦不悦，谓武备曰，公何以言天下治也？备曰，备切观朝廷之政，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长幼之序，皆得其理。上之举措尊古之风， 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。重庄复古，周流天下，道无不通，故交易之道行。南越宾服，羌西入县，东欧入降，广长于开朔方，匈奴折翅商议，失援不振，虽未及古太平之时，然尤为至也。王怒，被谢死罪。王又谓备曰：山东即有兵，汉必使大将军降而至山东，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？备曰：备所善者黄易，从大将军击匈奴。还告备曰：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，与士卒有恩，众皆乐为之用，即上下山若飞，才干绝人。备以为才能如此，硕将习兵，未易当也。及夜者，曹良使长安来，言大将军号令明，当敌勇敢，常为士卒先修设川井未通，须士卒尽得水，乃敢饮。君罢，卒尽以渡河，乃渡。皇太后所赐金帛，尽以赐军力，虽古名将弗过也。王默然。淮南王见剑已征至，恐国因事且绝，欲发，备又以为难，乃复问备曰：公以为无兴兵是也非也？备曰：以为非也。吴王至富贵也，举世不当，身死丹徒，头足异处，子孙无一类。臣闻吴王悔之甚，愿王熟虑之，吾为吴王之所悔。王曰：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，且吾何之反？汉将一日过成皋者40余人，今我令楼缓先邀成皋之口，周备下颍川兵，色还原伊阙之道，臣定发南阳兵守武关，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，何足忧？然此北尚有临晋关、河东、上党与河内、赵国。人言曰：绝成皋之口，天下不通，据三川之险，招山东之兵，举世如此，公以为何如？备曰：臣见其祸，未见其福也。王曰：左吴、赵贤、朱交如皆以为有福，十事九成，公独以为有祸无福，何也？备曰：大王之群臣尽兴，素能使众者，皆前系诏谕，于无可用者。王曰：臣胜吴广，无立锥之地，千人之聚，起于大泽，奋必大呼而天下响应，西至于细而兵120万。今吴国虽小，然而胜兵者可得10余万，非执折数之众，积凿极勤也。公何以言有祸无福？备曰：王者勤为无道，残贼天下，兴万乘之驾，作阿房之功，收太半之腹，发闾左之庶，腹不宁子，胸不遍地，政科行郡，天下傲然若骄，民皆引领而望，倾耳而听，悲嚎仰天，叩心而怨上，故陈胜大呼，天下响应。当今陛下临至天下，一起海内，泛爱征戍，不得失惠，口虽未言，声及雷霆，令虽未出，化驰如神，心有所怀，威动万里， 下之应上有影响也，而大将军才能不特章邯、杨雄也。大王以陈胜、吴广御之，备以为过矣。王曰：苟如公言，不可侥幸也。备曰：备有余计。王曰：奈何？备曰：当今诸侯无一心，百姓无怨气，朔方之郡田地广，水草美，民喜者不足以食其地。臣之余计，可委为丞相御史请书，喜郡国豪杰任侠，即有耐罪以上，设令除其罪，产50万以上者，皆喜其家，属朔方之郡，一发甲卒，及其会日。又委为左右都司空、上林中都官赵御书，待诸侯太子姓陈。如此则民怨，诸侯惧，即使变武随而睡之，倘可侥幸实得依乎？王曰：此可也，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。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，做皇帝玺，丞相御史、大将军军吏中2000担，都官令成印，及庞禁郡太守都尉印，汉使节法官欲如5倍计，使人为得罪而息，是大将军丞相。一日发兵，使人即刺杀大将军卿，而说丞相下之，如发蒙耳。王欲发国中兵，恐其相2000担不听。王乃与5倍谋，先杀相2000担，为失火宫中，相2000担救火，至即杀之。既未决，又欲令人一求道医，持羽席从东方来，呼曰：南越兵入界，欲因以发兵。乃使人至庐江会稽，为求道，未发。王问5倍曰：吾举兵西向，诸侯必有应我者，即无应，奈何？备曰：南收衡山以击庐江，有浔阳之船，守夏至之城，解九江之浦，绝豫章之口，强弩临江而守，以进南郡之下，东收江都会稽，南通靖越，绝将江淮间，有可得延岁月之寿。王曰：善，吾以一此，即则走越耳。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千文，上遣廷尉兼因拜淮南中尉，逮捕太子，至淮南。淮南王闻，与太子谋赵相2000担，欲杀而发兵。赵相相至，内使出以为解。中尉曰：臣受诏使，不得见王。王独念杀相，而内使中尉不来，无意也，即罢相。王犹豫，既未决。太子念所作者谋刺汉中尉，所欲谋者已死，以为口诀。乃谓王曰：群臣可用者皆前戏，今无足于举事者。王以非时发，恐无功，臣愿会待。王亦偷欲休，即许太子。太子即自警不书。5倍自意立，因告与淮南王谋反，反踪迹俱如此。立因补太子、王后为王公，进求捕王所欲谋反宾客在国中者，所得反拒以闻。上下公卿制， 所连引欲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担豪杰数千人，皆以罪轻重受诛。衡山王赐淮南王地也，当作收。有司请逮捕衡山王，天子曰：诸侯各以齐国为本，不当相作。与诸侯王列侯会议，丞相诸侯议。赵王彭祖、列侯陈让等43人议，皆曰：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，谋反明白，当伏诛。胶西王陈端亦曰：淮南王安废法行邪，怀诈伪心，以乱天下，迎惑百姓，背叛宗庙，妄作妖言。春秋曰：臣无将，将而诛。安最重于将，谋反行已定。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，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，甚大逆无道，当服其法。而论国力200担以上及彼者，宗室尽姓臣不在法中者，不能相救，当今免官削爵为事务，无得换为利。其非利，他赎死金2斤8两，以彰臣安之罪，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，无敢负有邪僻背叛之意。丞相弘、廷尉汤等以闻。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，未至淮南王安自警杀。王后图、太子谦诸所欲谋反者皆族。天子以五倍雅辞多引汉之美，欲物诸。廷尉汤曰：被守魏王化反谋，被罪无赦，遂诛被。国除为九江郡。衡山王赐王后成书生子3人，长男爽为太子，次男孝，次女无彩。幼姬徐来生子男女4人，美人绝姬生子2人。衡山王、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，见不相能。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叛逆反拒，亦心结宾客以应之，恐为所病。元光6年，衡山王入朝，其业者卫庆有方术，欲上书是天子。王怒，故和庆死罪，强棒服之。衡山内史以为非事，却其欲。王使人上书告内史，内史至，言王不直。又朔侵夺人田，坏人种以为田，有司请代至衡山王，天子不许，为治吏200担以上。衡山王以此会，与西辞张广昌谋，求能为兵法后兴器者，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。王后成书死，立徐来为皇后，绝姬俱幸，两人相度。绝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：徐来使婢古道杀太子母，太子心怨徐来。徐来兄至衡山，太子于隐以刃刺伤王后兄，王后怨怒，朔毁恶太子于王。太子女弟无彩嫁弃归，与奴奸，又与客奸。太子朔让无彩，无彩怒，不与太子通。王后闻之，即善欲无彩。无彩及中兄孝、少师母父王后，王后以既爱之，与共毁太子。王以故朔击吃太子， 元朔四年中，人有贼伤王后贾母者，王仪太子使人伤之，吃太子。后王病，太子时称病不适，孝王后无彩恶太子。太子时不病，自言病有喜色，王大怒，欲废太子，立其弟孝。王后知王绝废太子，又欲并废孝。王后有事者善武，王幸之。王后欲令事者与孝乱以污之，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。太子爽知之，念后朔恶己无以食，欲以乱以止其口。王后饮，太子前为寿，因据王后骨求与王后卧，王后怒，以告王。王乃召，欲复而吃之。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，乃谓王曰：孝与王欲者兼，无才与奴兼，王抢食，请上书，即备王去。王使人止之，莫能进，乃自驾追捕太子。太子妄恶言，王谢系太子宫中。孝日益亲信，王其孝才能，乃配之王印，号曰将军，令居外宅，多给金钱，招致宾客。宾客来者，谓之淮南衡山有逆谋，日夜从容劝之。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旧贺陈喜做蓬车足使，刻天子玺，将相军立印。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，朔称引吴楚反时计划以约束。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及天子位，为淮南起并其国，以为淮南以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，望如是。元朔五年秋，衡山王当朝过淮南，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戏约束反拒，衡山王即上书谢病，上赐书不朝。元朔六年中，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，立孝为太子。爽闻，即使所善白营之长安上书，言孝作蓬车足使，与王御者兼，欲以拜孝。白营至长安，未及上书，立补营，以淮南事系。王文爽使白营上书，恐言国因事，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世罪事。事下配郡治，元寿元年冬，有司公卿下配事求补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，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，立和孝守逆喜。孝以为陈喜雅硕与王计谋反，恐其发之，文律先自告除其罪，又以太子使白营上书发其事，即先自告，告所与谋反者旧贺陈喜等。廷立至宴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。天子曰：勿捕，遣中尉安、大行西即问王，王俱以实情对，立皆为王公而守之。中尉大行还以闻，公卿请遣宗正、大行与沛郡杂治王，王闻即自警杀。孝先自告反除其罪，作与王御壁间弃事。王后徐来亦作古杀前王后成书，及太子爽作王告不孝，皆弃事。 诸遇衡山王谋反者皆族，国除为衡山郡。太史公曰：师之所谓戎狄是英，经书是成，信哉是言也。淮南衡山亲为骨肉，疆土千里，列为诸侯，不务尊藩臣职以承辅天子，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，仍父子在亡国，各不忠其身，为天下笑。此非独王过也，亦其俗薄，臣下见靡使然也。夫荆楚骠勇轻汉好作乱，乃自古既之矣。